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七页。讲义是讲义十二的第一页。复次发勇，我说圣意不可言说，寻思但行言说境界。佛依五种意广说圣意地相，超过一切寻思境界。现在是第三意不可言说，上一次依讲义十二的第一项解释圣教中的多种不可言说意。第一种独子部的宗义，有真我不属于有为的过去、未来以及现在三种法藏，也不属于无为法藏，因此安立为不可说法藏。这个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讲解圣教中的第二种不可言说意。今天的课比较难，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可能要仔细一点听。二，离损益等名不可说，如萨婆多宗，如大婆沙第十五说，若可说者，说火应烧舌，说食应除饥，广说如彼。第二种不可说，是说假名能全表示意，但是假名却没有示意字体的损益的作用，所以说是不可说。例如在《一切有部的论书》《大毗婆沙论》的第十五卷中提问说，示意是可说还是不可说呢？如果是可说的话，则能权的名言就应该如同所权的示意一样有其作用。如此的话，则当我们说我这个名言的时候，我们的舌与嘴就应该被火烧灼，或者是我们说食物这个名言的时候，就应该能够解除我们的饥饿。如果说是不可说的话，又为什么当我说拿茶来的时候，你不会拿一杯咖啡来给我？这个假名跟所权的示意却不会颠倒呢？广说如彼，这个在《大毗婆沙论》第十五卷中有做广泛的讨论。三，依大圣略有四意。第三种不可说，是依大圣圣教解说，又略为四种意。一，离损益等名不可说，如日度论，说火应烧舌，同萨婆多。大圣的第一意是如同前面刚刚说的一切有部所说的，假名没有所全表的示意的损益 等作用，所以不可说。譬如在《大智度论》第25卷中，也有说“说火因烧舌”的论文。经查原文是“说火时因烧口”。这段论文说明名与义并不相合，但是名与义也不相离的义理。二，限量禁锢，名不可说。大圣第二种义是说，诸法的自相是限量禁，而言说是比量，所以不可说。下面这一段比较复杂，大家仔细听。如理门论，一切诸法皆有二相，一者自相，限量所得，不可言说；二共相，比量所得，即可言说。由思道理，诸甚言量，比量所摄，诸法自相，不可说也。理门论是成魔菩萨著作的《因明正理门论》。查下面的书文，在《因明正理门论》中没有，而在《理门论述记》中有相似的文。一切诸法皆有二相，一切法都有两种相貌，一者自相，限量所得，不可言说。第一种法相是诸法的自相，这是心是限量所得的境界，在诸法的自体上并没有名句文的言说相，所以是不可言说。二共相，比量所得，即可言说。第二种法相是共相，共相是相对于自相而安立的。自相既然是不可言说，则安立共相是由假立的名言而得的言说相。由名言的推比而得，所以是比量。譬如前面说，前五事限量缘色身等境，可得其自相。但是我们假立名言说，这个是色法，是以变爱为自相；这个是受，是以领纳为自相。等等，乃至诸有为法是以无常的生住异灭为共相，这些在此都是语言文字的安立，所以都是共相。也就是说，自相现在定义为是离言说相的，那么相对于自相而要安立共相，所以共相就安立为言说相了。所以现在在这边安立的自相跟共相，跟我们平常讲的自相跟共相是不一样的，不要搞混。由思道理，诸甚言量，比量所摄，诸法自相不可说也。由以上所说的不可说法体为自相，可说为共相的道理，可知因为 圣言量也是语言文字相，所以是由比量所设，并不是诸法的真实自相，因为诸法的自相是不可言说的，是离言自性。那么意思是说，我们由文思修慧所得的语言文字的佛法，并没有得到法的自相，一定要由无分别智限量清正，才能够得到诸法的自相。问：说诸法言，唯是表权，唯遮权耶？以语言文字说明事理，这个是权的意思。显其所示，直接肯定的说明显了事理是什么，这个是表权。而浅其所非，以否定说明事理不是什么，这个是遮权。譬如我们说言是闲的，这个是表权。如果我们说言不是甜的，这个就是遮权了。经论中以名言诠释诸法，是属于表权呢，还是属于遮权呢？提出了这一个问题。大唐三藏总相判云：诸部皆云，说诸法言多是表权，但比量中一法预言为是遮权。大唐三藏玄奘法师依经论的总体相而判别说，佛教的各部派都认同在经论中说明诸法多是以表权的方式来解说，可是在因明学中依比量说明诸法的时候，其中的一法喻是以遮权的方式来解说诸法。大圣一耳，故入理论同法喻云：未若所作见彼无常，譬如平等。一法喻云：未若是常，见非所作，如虚空等。此中常言表非无常，非所作言表无所作，故知意欲皆是遮权。大圣一耳，大圣法论书中也有与玄奘法师意见相同的说法。入理论是商杰罗主菩萨著作的因明入证理论，现在引用其论文证明是与玄奘法师的意见相同。下面原册书的文引用了同法喻与异法喻，但是并没有说明什么是宗与因，所以现在依因明入证理论的论文补进其宗与因，使令文义更完整。宗 身世无常，因所作性故。先安立宗义，声音是无常的，原因是声音是造作出来的，所以是无常的。下面譬喻就可以安立同法喻，或者是安立异法喻。一个譬喻可以分成喻体与喻一两个部分，这个在讲义上面有写。喻体是显示从所知范围内所归纳出来的原理，喻一是建立此原理所依据的事物。同法喻与异法喻有两条规则，第一条是同法喻体必须为表全句，异法喻体必须为遮全句。第二条规则是同法喻体的结构必须为先因同品后中同品，异法喻体的结构必须为先中异品后因异品。好，现在我们说明同法喻云：未若所作，见彼无常，譬如平等。好，这是同法喻。未若所作，见彼无常是喻体，譬如平等是喻一。因为是同法喻，依照规则一，所以喻体未若所作，见彼无常，这是表全句。依照规则二，同法喻体是先因同品后中同品，这个比量的中是身世无常，因是所作性故，所以同法喻体是先安立未若所作，这个是因所作性故的因同品，后面再安立见彼无常，这个是中身世无常的中同品，在喻体之后再接喻一，譬如平等，平子是造作的，所以平子是无常的，这样子就完成了同法喻。下面再说异法喻。异法喻云：未若是常，见非所作，如虚空等。未若是常，见非所作，这是喻体；如虚空等，这是喻一。因为是异法喻，所以依照规则一，喻体未若是常，见非所作，这是遮全句。为什么是遮全句呢？此中常言表非无常，非所作言表无所作，故知意欲皆是遮全。依照规则二，异法喻体是先宗异品后因异品，未若是常是宗身世无常的宗义品，宗讲身世无常的，那你在这边讲未若是常讲的是常，所以是跟宗相异的，叫宗义品。宗是身世无常，而安立未若是常的常就表示是非无常的意思， 遮遣了宗义所说生是无常的无常义，所以是宗义品。见非所作，是因所作性故的因义品。因是所作性故，而现在安立见非所作，表示是无所作的意思，遮遣了因的所作性故，所以是因义品。由以上宗义品与因义品遮遣了宗的无常以及因的所作性，所以知道义法喻体都是遮权。在义法喻体之后再接喻一，如虚空等。虚空不是造作出来的，所以虚空是常的，举出这个例子做喻一。看下面，又掌真论第一卷云，为遮义品立义法喻，义品无故遮义已成。又第二云，又遮权言遮止为甚，遮所遮已功能极尽，无能更表所权差别。在《掌真论》第一卷中说，要安立义法喻的目的，是为了要遮遣宗义品与因义品。如果义品已经遮遣了，则义法喻的遮遣义的功能就完成了。在第二卷中又说，遮权的说法，它的殊胜功能只是在遮止而已，在所遮止之外并没有其余权表差别的功能。譬如说，我们说非白布，这句话它的功能只能遮止这一块布，不是白色的布，但是这句话并没有其余的功能能够全表这一块布是什么颜色。讲非白布并不能全表布是黑布，因为布也可能是红色的布或者是黄色的布。所以说遮权它只有遮止的功能，而没有表权的功能。这样解释。经一大圣，一切言说皆是遮权，故以门论云，欲有两种，同法异法，前是遮权，后为止滥，据说如彼。解云，此简二欲差别，前是同欲，后是异欲，诸法自相，不可言说。若权共相，要遮于法，如说轻言，遮非轻等。现在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说法。现在依大圣的另外一种说法来解说，所有的一切言说都是属于遮权的。在因明正理门论中说，比量中的譬喻分成两种，一种是同法喻，一种是异法喻。而同法喻的作用就是遮权，而异法喻的作用是防止过滥。详细的解说呢，如同英明正理门论。 原彻说解释说，这一种说法是鉴别两种欲的差别，遮权的是同法欲，止滥的是异法欲。如同前面所说，诸法自相是限量境，是不可言说的，共相是比量所得，是可以言说的。而言说全表的目的，就是要遮止其余诸法。譬如说，布是青色的，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遮止大众误认这块布是其余非青的颜色。所以当我们说这块布是青色的时候，它就是遮权。因此说一切言说皆是遮权。又广百论第九卷云，标宗，我诸所说皆是遮言。又引用广百论释第九卷论文来解说，我诸所说皆是遮言，我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属于遮权。原彻书说这一句是标示宗义，正是遮是遮他生灭等执，无生非灭，唯为遮生；无灭非生，但为遮灭。为什么都是遮权呢？因为所说诸法是为了要遮遣众生的执着，有真实生灭的妄执。我说无生，既然无生，也就没有灭，所以是无生非灭。这主要是为了要遮遣众生只有真实生的妄见，而说无生。我说无灭，既然无灭，也就没有生。生是本无而有，既然无灭，那它就是一直有，那就不是本无，所以也就没有生。因此说是无灭非生，这主要是为了要遮遣众生只有真实灭的妄见，故说无灭。原彻书说这一段文是正是遮权之言。类似非断常等类此因之，由我们上面所解说的无生无灭是遮遣实有生灭的妄见，那我所说的非断非常就是遮遣实有断常的妄见。这边讲非断常等的这个等，是指非一非异与非来非去的意思，这些都可以类推而知，所以原彻书说这是类似类似的解释。世通福难，虽涅槃时生死断灭，此方便说是假非真。如说天中有常乐等，是随俗说，非称实言。有人提出疑难说，你说生死断灭而得涅槃，那么这样子你要怎么解说呢？回答说，这个是方便说，并没有真实的生死，也没有真实的涅槃，只是将执着实有生死的妄见断灭了，就假名称为得 涅槃了。所以这些都是假说，并非持有生死与涅槃。譬如经中有说，天中有常乐的，这个是为了鼓励众生做善止恶，所以呢随顺世俗而说，并不是说天人有常而不变实有的乐受。圆彻书说这个是世通福难。世正道理应以前说诸句文辞随其所应，破诸妄执，我等皆妄，谁复为真，为毕竟空，心言路绝，分别细论皆不能行，唯诸圣贤内智所证。前面所说的文句，比如无生无灭、非常非断等，都是度化众生随顺其相应的妄见而说的，要破除其执着，这才是我诸所说皆是遮掩的正确道理。好，提问说，说我说法都是妄见，那么什么才是真实呢？回答说，为毕竟空。真实被安立一个假名称为毕竟空，意思是说心言路绝，心不能寻思，口不能言全，分别细论皆不能行。分别是心行，细论是言行。毕竟空是真实义的境界，是远离心行的分别与言行的细论，唯诸圣贤内智所证，只是圣者根本无分别智自证的境界。好，圆彻书说这个是世证道理。这以上是大圣不可说的第二义。三，名义相对，互为客户，不可言说。大圣的第三种义是说，能权的名与所权的义都是互相关待而假安立的，并没有真实的自体性，所以不可言说。如摄大圣第五云，复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遍计所知自性显现，而非称体。这一段文在《摄大圣论释》的第五卷。有为诸法是依阿赖耶识色藏的种子所生起，是属于依他起自性。可是在凡夫的意识遍计下，就显现为遍计所执自性，而显现的遍计所执自性并非是称合于依他起自性的法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知呢？由明前觉无称体相为故。依他起自性是从因缘生的，本来是没有名字的。遍计所执自性是依名言而生起的，随顺有情在依他起自性上施设安立种种的名字，然后依名记忆而有遍计所执自性。 所以依他起自性是离言自性，遍计所执自性是言说自性，如果说依他起自性的法体与遍计所执自性是相称合的，那么我们应该在依他起自性还没有施设假名以前，一见到依他起自性的法相，便能够觉知与其相称合的遍计所执自性的名字。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在依他起自性未安立假名以前，我们并不能够觉知他的假名，所以知道依他起自性与遍计所执自性是不相称合的。譬如说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人，如果说依他起自性的法体是与遍计所执自性相称合的，那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见到这个人的依他起自性，我们就应该能够知道他的名字遍计所执自性是什么。但是不能，一定要知道了他的名字以后，比如说这个人的名字是杰克，那么我们才会升起说他是杰克的觉知。在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杰克之前，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他是杰克的这种意觉出来。由此可知，依他起自性与遍计所执自性的法体并不相称合，而成为相违的。由名有众多，多体相违故。在一个依他起自性上，我们可以同时施设安立许多的假名，每一个假名经过遍计以后，便升起相应的遍计所执自性，所以有多个遍计所执自性出现。如果遍计所执自性就是诸法的依他起自性，则每一个遍计所执自性都有一个相应的依他起自性。那么多个遍计所执自性就会有多个相应的依他起自性出现，所以一个依他起自性的法体由于安立了众多的名字，就同时会具有众多不同的字体了。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依他起自性就只有一个法体，没有众多不同的字体，所以成为相违。譬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同时具有许多个名字，他的本名叫张三，小名叫阿牛，在公司是董事长，所以呢他就有三个名字，由这三个名字经过遍计以后，就生成了三个遍计所执自性。那如果遍计所执自性称合于依他起自性，他就应该有三个不同的依他起自性，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只有一个依他起自性的法体，并没有三个不同的依他起自性。所以我们知道遍计所执自性并不称合于依他起自性，这个是 多体相为。由名不决定，杂体相为故。一个假名可以同时全表众多不同的意，并不一定只全表一个意，这个是名不决定的意思。如果一个假名同时全表众多的意，那每一个意生成遍计所知自性，就同时会有众多的遍计所知自性。如果遍计所知自性是称合于依他起自性的法体，则一个假名就同时有众多依他起自性的法体相杂合在一起。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譬如说龙这个名字，它可以全表天子的意思，龙也可以全表是圣人的意思，龙也可以全表是畜生的意思。所以依龙这个名来记忆，龙这个名字同时会有众多的遍计所知自性升起。那如果遍计所知自性相称合于依他起自性，则龙这一个名字相应的依他起的法体就变成杂乱，它这个法体呢就变成有天子圣人畜生混在一体的法体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杂体相为。因此知道依他起自性并不称合于遍计所知自性。若广分别，如世亲及无性事，三无性论及瑜伽菩萨地，据说如彼。如果要详细了解依他起自性与遍计所知自性法体并不相称合，可以参阅《十二大乘论》《世亲事》及《无性事》，以及《三无性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一品》的论文。四，一切法无所得故，不可言说。大乘的第四种义是说一切法无所得，所以不可言说。故金刚般若等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何以故？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譬如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佛为众生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没有真实的自性可以取着可以言说。心中的寻思分别是取着，口中的语言是言说。何以故？为什么呢？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就是远离一切遍计所知自性的分别弃论所显现的平等空性。在根本无分别智证觉此平等空性的真如理体，其中没有取着与言说，一切的圣人都证得此无为法，但是证悟的智慧与消除的烦恼是有差别的。所以在小圣安立了初果至次果的圣人的差别，在大圣安立了十地菩萨与究竟的佛果的种种差别。 所以说，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又无垢澄清，无二法门，有诸菩萨随所了知，个别说已，同时发问，妙吉祥言：云何菩萨名为误入无二法？说无垢澄清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其中第九品是无二法门品。也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其中的第九品是入无二法门品。有诸菩萨随所了知，个别说已。在无二法门品中，无垢澄居士就是维摩诘居士，请各位菩萨四谛说明所误入的无二法门。于是诸位菩萨就随顺他们所证悟的、所了知的，个别的说明他们所误入的无二法门，同时发问妙吉祥言：云何菩萨名为误入无二法？妙吉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这些菩萨说完了以后，他们就同时的请问文殊师利菩萨说：什么是误入无二法门呢？请文殊师利菩萨讲。时妙吉祥告诸菩萨：汝等所言虽皆是无二，如我意者，汝等所说由名为二。若诸菩萨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表无事，离诸细论，觉诸分别，是为误入无二法门。这是文殊菩萨告诉诸位菩萨说：你们各位前面所说自己所误入的无二法门，这个是以语言来诠写所证悟的无二法门。依照我的意见，你们所说就落入了言权。语言的安立是相对的，所以当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落入了相对的二。所以说是由名为二。窥基大师解释说，这个二是表示有分别、有差别的意思。要觉诸分别才是无二。那么什么是不二法门呢？入不二法门是无分别智，正觉真如实相。这是一切法的极灭相。其中没有语言文字的假名言说，所以是无言无说。言说所全显的内容是由见闻觉知而来的表示。真如实相既然离诸言说，当然也就觉诸表示。它不是由语言文字所能全表示现的，所以说是无表无事，或者说是甚至所证的境界是内智自证，不是由见闻觉知而来的，所以是无表无事。细论是没有义力的言论，世间言论并不契合 诸法实相，所以说是析论。那么在此处，文殊菩萨要遣除言说，以说明入不二法门，则或许可以说，前面诸位菩萨以言说全显入不二法门，也涉属于细论，故说离诸细论。分别是有漏心心所法的形象，有漏心心所法不行于真如实相，所以说是觉诸分别，这个是误入不二法门。十妙吉祥复问无垢称言，我等随意个别说矣，仁者当说，无垢称默然无说，据说如彼。此时文殊师利菩萨又问维摩诘居士说，我与前面31位菩萨都已经随顺自己的意见个别解说入不二法门，仁者维摩诘菩萨当为大众说什么是入不二法门。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保持默然而不言说。生意地相是离分别与言说相的，所以维摩诘菩萨以沉默说明入不二法门，据说如彼。在经文中又说，文殊师利菩萨赞叹维摩诘菩萨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赵师是云，此品有三分。原册书引用僧赵法师的话来解说，此不二法门品可以分成三份。初，诸菩萨以言说名不二；次，文殊浅言名不二；后，维摩诘度末名不二。最初一份是诸位菩萨以言语说明自己误入不二法门，第二份是文殊师利菩萨以言说遣除言说来显示误入不二法门，最后的第三份是维摩诘居士闭口静默以示误入不二法门，有这三份。言说明不二者，是戒教以生解，依言以通理。第一份，诸位菩萨以言说全表误入不二法门的目的，是要参与法会的大众能够借着诸位菩萨的言教而能解了误入不二法门的义理。浅言明不二者，是虽有言以通理，拙言则歪宗。第二分，文殊菩萨以言浅言以说明误入不二法门的目的，是要提示参与法会的大众虽然能够由诸位菩萨的言教而贯通误入不二法门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执着言说的教理就是误入不二法门的话，你就乖违了圣意地是远离言说与分别的宗义。 杜莫名不二者，是心急则慧真，有心则惰二。第三部分，维摩诘居士渡口静默，以明悟入不二法门的目的，是要表示虚妄分别心能够即灭，就能体悟真如离体。心有种种虚妄分别，就堕入了相对性的二的境界。复次，诸菩萨依法名不二，文殊依理名不二，维摩无一名不二。另外说，此品的三分，第一分，诸位菩萨依言说教法来说明不二法门。第二分，文殊菩萨依圣义地离言绝律的道理来说明不二法门。第三分，维摩诘菩萨不依教于理，而直视不二法门。依法者，除教依观；依理者，舍观依空；无依者，舍空而灭观。此是入道深浅不同。依法名不二，是要学者能够弃除言教，进修止观。依理名不二，是要学者舍弃观法而悟入空性。无依名不二，是要学者舍弃空相而灭除观法，才能够证觉真如空性。这三分说明学者学法入道深浅不同的次第。你记得我们上次上课时候讲到浅相的次第有三种浅相次第。第一个先浅有相，第二个复浅无相，第三个更浅浅相之相。跟这边讲的三个是一样的。有意思了，今天的课。如上所说，四种义中，有说此经依第四义，一切诸法不可得故。上面大圣四义，有的人认为本经说圣义不可言说，是依第四义，一切法无所得故，不可言说为正义。有说如摄大圣名义不为客等，故名不可说。也有的人认为应该是依第三义，如同摄大圣论所说名义互为客，所以不可言说为正义。是故于且七十三云，问如是五事为摄一切法，为不如是耶？答曰如是。在于且师地论第七十三卷中提问说，一相，二名，三分别，四真如，五正智，这五事是否摄一切法呢？还是不摄一切法呢？回答说，这五事摄一切法，相、名、分别、正智，摄依他起性的有为法；真如摄圆成实性的无为法。这个是依于伽师地论的解说。那么在其他的经论里头有不同的安立的方法。 问：彼一切法以何为性？答：诸法性不可说。又提问说：这一切诸法的自性是什么呢？回答说：诸法自性，远离言说。如果用言说说诸法自性，就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只是诸法的言说自性。所以回答说：诸法自性不可言说。问：云何因观彼诸法相？答：如幻世相，非全无有，乃至唯有名相可得，无有自性。提问说：诸法既然不可言说，要如何观察诸法的法相呢？下面的回答从瑜伽师地论引用全文来回答，这样子意思才完整。答：如幻世相，非全无有，譬如幻世有幻世性，无相马车布莫尼珍珠金银等性，如是诸法体性，唯有名相可得，无有自性差别施设显现可得。回答说：如幻世相，就如同魔术师依草叶、木头、瓦砾等变现出种种幻化事业相，这个是比喻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相，是幻世相。非全无有，他的法体非全无，也非实有，譬如幻世有幻世性，这个是说明依他起相是有自体的，所以是非全无。魔术师依草叶、木头、瓦砾等所显现的相马车布莫尼珍珠金银等如幻的事相，虽然它不真实，但是幻事相是有的，你不可以说它是没有，因此说它是非全无。无相马车布莫尼珍珠金银等性，这个是说明片剂所及上是没有自体，所以是非实有。虽然有相马车布等幻世相，但是并没有愚痴众生所执着的相马车布莫尼珍珠金银等的真实自体性，如是诸法体性唯有名相可。这诸法的依他起的幻世相是有的，在幻世相上安立的假名，譬如相、马、车、物等等的名字，名字是有的，所以说唯有名相可得，无有自性差别施设显现可得。但是依名记忆的遍计所知自性的相、马、身的自性与大小等差别，这是由施设假名而显现的四意象，这个是没有自体的。好，要这样才是正观诸法相。问：可言中不可言，可说诸法不可说，不可言中不可言，如何诸法不可说？提问说：可言中不可言，可言中就是说因为诸法是可言说的不可言，所以才能说诸法不可言这句言说。可说诸法不可说， 就是因为诸法是可以言说的，现在才可以说出诸法不可说这句言说。不可言中，不可言，不可言中是说诸法是不可言说的，不可言，而说出了诸法不可言这句言说，如何诸法不可说？现在你已经说出了诸法不可言这句言说，就代表了诸法是可以言说的，所以要说诸法不可言说，这是不合道理的。因此在提问中诘问，如何能持诸法不可言说的见解呢？答：正立宗时，不可言意已遮浅，未令觉知如是义故，方便施设譬喻等言。回答说：正立宗时，不可言言意已遮浅。我所安立的宗义是说，诸法的法体性，并不是随顺所施设安立的假名而升起的言说自信。现在说诸法不可言这句言语，并不会随顺着你说这句名言而升起诸法不可言的真实自信，所以诸法的法体性还是不可言的。未令觉知如是义故，方便施设譬喻等言。为了使令众生觉知诸法不可言的义理，才方便施设假名全表如此的义理，并安立譬喻等来说明。问：一切法不可言说，如何世尊为他宣说？提问说：既然一切法是不可言说的，为什么佛还要为众生说法呢？答：如瑜伽三十六说，若不起言说，则不能为他说一切法离言自性。他亦不闻，若无有闻，即不能知此一切法离言自性，未欲令他闻知诸法离言自性，是故于此离言自性而起言说。回答说：例如《瑜伽师地论》第三十六卷真实义品中说，若不起言说，则不能为他说一切法离言自性。如果佛不施设假名安立言说，就不能够为众生说明一切诸法是离言自性的道理。他亦不闻，佛如果不说，则众生也就没有机缘听闻离言自性的义理了。若无有闻，即不能知此一切法离言自性。众生无始以来被无明所覆障，不能够通达一切法离言自性的真理，随顺假名言说，而只有真实言说自性，由此而生起我法二执、贪嗔痴等烦恼，流转生死。如果众生没有听闻佛所开示的真理，也就不能获得一切法离言自性的闻慧，无法了知离言自性。没有闻慧，也就没有思修二慧，无法证得离言自性的真理，那么众生就永远沉沦生死流转，不能断除二障，也不能得无上菩提了。未欲令他闻知诸法离言自性，是故于此离言自性而起演说。于是佛 慈悲众生，希望众生能够脱离生死苦，能够断二障，能够证菩提。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令众生能够听闻佛法，悟入圣道。所以佛施设假名，将自己正觉的离言自信以名言全表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能听闻诸法离言自信的真理。问：一切言说皆依寻四否？有提问说，我们说由寻四升起言语，那么是不是一切的言说都要依止寻四而升起呢？答：诸说不同。回答说，这个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清光师说，八地以上不依寻四而起言说，以诸寻四为有漏故。清光师就是佛地经论的作者，他是护法菩萨的门人。他认为从八地及以上的菩萨至佛果，这些圣人不依寻四而能升起言说，理由是以诸寻思为有漏故。前面解说寻思是三界有漏心心所法，是由五法中的分别所设，而八地菩萨及以上的圣者是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不会再有有漏心现行，所以说他们不依寻思而起言说。护法说云：十地菩萨必假寻思而起言说，不说寻思亦通无漏后得智。护法菩萨说，即使是到了第十法云地的菩萨，也必须借着寻思心所而能升起言说为众生说法。理由是寻思心所它是通有漏与无漏的，所以菩萨在无漏的后得智时也有寻思心所相应的作用来引申言说。问：无分别智现在前时能说法否？提问说，在根本无分别智现在前的时候，菩萨是否能够为众生说法呢？解云：说亦无法，于一刹那二智并行，于中无分别智非寻思具，后得智与寻思具起言说故。解释这个问题说，根本无分别智是远离寻思，是没有言说相的。但是要说菩萨在根本无分别智现前时也能为众生说法，要这么说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理由是于一刹那二智并行。我们前面解释的时候说过，菩萨在第五地称名为极难圣地，什么意思呢？因为第五地菩萨能够将无分别的根本智与有分别的后得智在一刹那心升起时，这两种智慧并观，这一种功德极难而可贵，所以称为极难圣地。于中无分别智非寻思具，在这一刹那心中根本无分别智 他不与寻思心所相应。厚德智与寻思俱起言说故，而厚德有分别智与寻思心所是相应俱起的，能够发起言说。所以第五谛及以上的圣者，能够于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说法。一制度论第十七云：菩萨常入禅定，摄心不动，不生觉观，亦能说法，广说如比。在大制度论的第十七卷中解说禅波罗蜜中说，菩萨常在禅定中，能够摄持心不动乱，不生觉观，亦能说法。觉观就是寻思的旧义，心不寻思也能够为众生说法，这个称名为禅波罗蜜。然后论中又解说菩萨为什么能够在定中不生寻思而为众生说法。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是故法勇，有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镜像。心三不可言说，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人二节。佛告诉法勇菩萨，圣意地不是言说的境界，而寻思是行于言说的境界，所以说圣意地的镜像是超过一切寻思镜像的。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后面也不容易解释。我这边还是跟各位讲一下，我的解释是我的意见，因为这边有一些实在不是很容易解释，查书也查不到。 是那个刚刚最后那个制度论十七，就是说菩萨常入禅定，摄心不动，不生觉观，亦能说法，跟那个金刚经最后说为人家说法，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是一样的意思吗？ 这边讲入禅定，摄心不动，不生觉观，亦能说法，是强调在禅定这一方面。那《金刚经》的那个话的话呢，是强调在智慧方面、般若方面。但是在这种地位的菩萨是常在禅定中，他的智慧也都通达般若，只是他两个是在从不同方面在讲同一件事情，这样讲。 法师阿弥陀佛。常入禅定，刚才那位师兄所提的问题，这个禅定是指哪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什么定嘛？比如说它是一个欲界定还是味道地定？ 这个通常是在第四禅。 四禅。 哎，第四舍戒第四禅通常。 通常 是在舍戒第四禅。 那刚才我们在那个不二法门这边有提到这个真如离体的问题。 等一下啊。也有的菩萨，比较高阶位的菩萨，他是在灭尽定中也为众生说法，所以这也是不可思议。在灭尽定中 这个前六世都已经不动了，可是他还可以为众生说法，也有这样的菩萨。那我们既然说我要把菩萨解释广一点的话，说常住禅定的话，那么就把它解释成第四禅会比较好一点。 才在那个不二法门，我们有提到真如离体这个问题，在讲义十二的第二页啊。那我的问题是，真如离体，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所谓的究竟实相啊、真如离体啊、佛性啊等等，这个很多种说法。那依法师的见解，这个离言说相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真的实有呢？还是一个幻有，一个方便的一个幻有。那如果他们真的都不是的话，那个离世俱绝百非的话，那到底是谁证入了真如离体？那如果真的都不能说，那我们要怎么证？依什么来证，才能入这个真如离体？ 真如离体，现在安立是实有。因为你安立的时候，不是只安立一个名词，它同时有三种自性，啊，依他起、缘真实、缘起所知自性。那么依他起自性跟缘起所知自性来比较，缘起所知自性是没有自体，依他起自性它是有自体，但它的自体是幻有。但是跟遍计所知自性来比较的时候呢，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依他起是实，遍计所知是虚。然后依他起自性跟缘成实自性来相比较，依他起自性刚刚讲是幻有，所以它是无常的。缘成实自性是常而不变，是本有。所以这两个自性比较，一个是常而不变，一个是无常的。所以缘成实自性是实有，依他起自性是虚有，是虚妄的，就是幻有，这样比较。所以真如离体讲的是缘成实自性，它有很多名字，从不同的角度来安立它不同的名字。所以这个是真如离体，也就是缘成实自性，我们安立为实有。因为跟依他起自性相比较的时候，它是常而不变的，那么这样讲。但是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常而不变实在的东西叫做真如离体的话，你就落入了名言的真实自性相去了。 OK，那这样就不能够证悟。所以你刚刚说要怎么证悟呢？从文法开始，然后深入思维，然后要在修慧中修止观，禅定中修止观来证悟。你这样子照他讲，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什么？浅相浅什么？浅有相。第二个浅无相。第三个复浅浅相之相，把这一切相浅进，这个时候就证入真如离体，因为真如离体是离一切相。 那我最大的问题是谁证入了真如离体的一切相？如果还是有我，那就有问题了。 没有我证入啊，因为我们讲的我，我们讲没有的这个我是没有一个真实不变常住的我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讲五蕴的我是有的，也是如幻如化的这个五蕴的我是有的。那这个我是我们在这个五蕴上面安立的一个假名，称它为我。那这个我是有的，但是你如果执着这五蕴，因为你安立了我，你就执着五蕴有个实我的话，这个又落入了遍计所知自性去。所以要什么？学习佛法就是要如实的了知法的真相，有而知有，无而知无。那由这样子的观察，在止观中就能够引 八根本无分别智，而证入圆成实性的证入离体，它也叫圣意地相，各种的名字。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能够证入，但是不能说没有证入这回事情。 阿弥陀佛，今天真的是蛮难的。那个，就是文章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依着这个因明入证理论的这个说法，那么。佛所说的这法，那就是遮遣，以遮遣为主，以遮遣为主的话，那我们在理解那个依他起的这个自性的时候，那佛那当然是也有所表嘛。那所表的，甚至就是说，还举例，就是说，在禅定当中，我们所缘的这个境，这个青色啊，甚至用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比况，来让你知道说，依他起的自信是如何的状况。好，那这个是也是一个用语言的一个全表，也就是说，好像。感觉他这一段文是在证明依他起的智性是如何的跟这个偏计所执这种言说相是不相同的，离言说相。但是他又去证成这个东西，好像他那个好像感觉上好像不是遮遣，可是又依着他的这个定义。他又要从遮遣的角度来去理解，然后因为他又不是言说相，那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去理解？ 我们刚刚讲，我们从前面讲的时候，一开始先说，大部分都是表权，只有依法遇事遮权，是不是？然后我们说另外一种说法，说一切的都是遮权。是不是？所以就是有不同说法。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因为一切法是虚妄的，而不是真实的。所以你怎么安立都可以，你把道理讲出来。讲依他起是阿赖耶识种子生的，可以说它是表权，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遮权，为什么？遮了不是种子生的法，那边际所知不是种子生的吗？所以讲依他起是种子生的，就什么意思？就是边际所知不是种子生的，遮权了嘛？所以你可以从它的表权中看出它的遮权，但是遮子中也有所表，那只是看你从哪一个分位上来讲。那么他今天要讲说一切都是遮权，意思。是要我们集中在说学习佛法的目的是要遮止你的妄见这个目的上面，所以说一切法都是遮权，是要遮止你的妄见，讲一切法是为了遮止你的妄见，如果不是为了要遮止你的妄见根本不要说法。所以他在讲法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目的，这样子安立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你了解他的目的就知道他为什么。 法师阿弥陀佛，讲义十二第二页这边，中间第三项，名义相对互为各故不可言说，然后他后面顶色大乘列出啊，我记得真实一品以前我们有上过那个四项，可是这边看起来好像只有三项，是我 没注意到吗？还是 四大正论里头讲了三相，真实云语讲了四相。 OK， 那他少的是？ 你去查。 OK， 好。嗯，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嗯，那边讲什么？五体相为一师。还有没有问题？我虽然这边是比较难，但是学起来蛮有意思啊。那很多种说法，我们通常也不见得能够学习到，所以也蛮有意思的。 弟子再请一个问题，就是说依着这个一明路正理论这样子，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同品喻跟异品喻，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论释。那如果从这个法称的这种四量论用三支的论释来讲，它就这个喻就不必说是一定是一个同品或者是异品的喻，只要随一个就可以。那这样子能够取代陈那的这个五支的论释吗？ 可以啊，因为在喻体的时候，他讲就是先因同品后中同品啊，同法喻。那么异喻的时候呢，是先中异品后因异品。对，那其实你知道中跟因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同法喻或异法喻的时候，你这个喻体其实可以不必讲，对吧？因为它是固定的安立方法，然后它只是因同品跟中同品，或者是那个中异品跟因异品，所以你知道是同法异法的时候，中跟因既然有了，你当然知道它的异品是什么，或者同品是什么。那么喻体就不必讲，那就讲话，所以只要讲喻一就可以了。对，学音名也不容易。我还没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 众，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